我就知足了。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本台记者杨颖对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李文亮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时间20点整。